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 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主任医师张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爱牙方面的话题。那么2021年的9月20号呢，是第33个全国爱牙日。那么今年爱牙日的主题呢，是从小养成刷牙习惯，一生乐享健康生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的牙齿健康。首先欢迎一下张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 说到这个刷牙，我们请您来讲过好多次了。这个小朋友也是非常的这个纠结哈，就是家长也比较纠结，怎么才能够刷好牙。其实孩子的刷牙据说是从萌出第一颗牙齿的时候就要进行刷牙，是吗？ 严格意义来说呢，应该是从出生就开始刷牙 啊，出生就开始刷牙。 这个刷牙呢是一个广义的刷牙，其实呢，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刚出生的宝宝没有牙齿， 没有牙齿， 对，六个月左右才开始萌出第一颗牙齿。那么萌出前这段时间呢，因为小孩需要吃奶，那么我们建议呢，每天家长呢可以用纱布蘸拭清水给孩子擦拭口腔， 擦拭口腔， 对， 主要是因为母乳或者它的奶粉当中有一些辅食的成分，是吧？ 对对对，它多少都是含有一些这个糖的成分， 糖的成分， 对 对 对，然后就是为了让孩子口腔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然后呢，需要家长每天给孩子用纱布啊，或者是指套牙刷了来清洁他的口腔。 哎，这是等于说没有牙齿的时候， 对， 从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口腔的卫生了， 对对对 啊。那萌出了第一颗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更应该关照一些？ 对，萌出了第一颗牙齿以后呢，家长呢更应该呢，就是也是可以，还是用纱布，也是还是可以用这个指套牙刷，就是这种橡胶的小特别软的这种乳胶凸的这种指套牙刷来清洁牙齿，不用蘸牙膏，为这个小孩来清洁这个牙齿。建议家长呢在孩子一岁前，最好带着宝宝呢到医院呢查一次牙齿，就是这个孩子一生当中第一次看牙。 哎，为什么一定要提前就是这么早就要看一次牙呢？ 这个时候呢，因为宝宝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发育状况哈，然后有没有口腔的一些其他的软组织的问题，那么牙医可以早点发现。那么这时候早期如果发现问题呢，可以提示家长，然后呢做好这个干预，那么避免呢后期宝宝出现更严重的这种口腔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没长几颗牙，是吧？其实， 所以我刚才说的，咱们刷牙的概念要扩展， 要扩展哈， 对对对，不一定光是牙齿，可能还有口腔， 口腔的 问题。这种低龄的孩子呢，有时候还容易得一种黏膜病，叫鹅口疮。 鹅口疮， 那么这个可能也跟我们的清洁有关系，所以呢，也是建议呢，家长呢，如果能带着孩子到牙医那儿做一次检查，然后呢做一些咨询，那么可能呢会让孩子免受这些困扰。 那说到这个刷牙这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了，特别小的孩子呢，其实不用使牙膏哈。 对。 那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牙膏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实从国外来说呢，在很小的时候可以用少量的牙膏，很小量的牙膏是可以的。但是目前呢，因为我们国家嘛，就都是这个计划生育这么长时间，这个一个宝宝时间很长，家长非常重视，很多孩子就怕，很多家长怕这个有毒性啊。对吧？有这个顾虑， 还怕孩子直接就 吞进去了。然后呢，现在可能市场上大家也知道有一些可吞咽的牙膏，那么是，但是我们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不太主张用这种牙膏。那么安全角度来说呢，如果大家有这个顾虑，没关系，咱们可以不用牙膏，咱们就用清水，对，清水。那么其实等到宝宝有这个，他有这个能够自主的让吐，比如让孩子今天这个水能吐出去，孩子知道能吐出去的时候，再使用牙膏也是可以的。 所以不用特别的纠结，就是那个可吞咽的牙膏，是不是在您的专业角度来说，觉得它是不是比如说防蛀牙的这种功能性不是特别强？ 也不是，因为孩子如果是可吞咽的牙膏呢，家长可能这方面就不会过于干预，不会让他吐，那么这个孩子就习惯的把牙膏老吃进去。毕竟这个含氟牙膏虽然它是很 低量含氟的，含氟量很低，但是长期的摄入并不好，它还是能吐出去。我们只使用它的这个局部功能，局部防取的作用。 那说到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含氟液的牙膏哈，很多家长也会特别纠结，就是去各种各样买这种不含氟的牙膏。您发现没有？ 对，因为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在北京市实行了很多年的这个氟化泡沫 涂氟的这个 这个防取服务。那么其实呢，我想说就是说每年两次单用这个涂氟化泡沫，一年两次其实完全不够的。 不够是吧？ 对，需要呢每天孩子使用这个含氟牙膏来刷牙，家长进行监督。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有效的来预防他的龋齿虫牙，对吧？如果要是单纯靠这两次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呢就是大家长不要有这个顾虑。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例因为含氟牙膏刷牙导致氟中毒的情况发生，所以呢还是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从3岁左右吧开始使用含氟牙膏进行刷牙。 这个可能得额外强调一下啊，就是因为很多家长会认为含氟的牙膏可能不安全，或者是认为它可能有中毒这种可能性。 对， 其实牙膏的剂量当中是不是含量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是不足以造成氟中毒的。所以呢家长可以放心使用。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而且是不是不含氟的牙膏对和含氟的牙膏对于口腔的牙齿保护上来说是不是区别也比较大，效果上面含氟的更能效果更好。 对，因为这个氟化物防取其实是这公共卫生人员啊在20世纪对人类的一个重大的贡献，就发现了氟化物能防取。那么对于小孩的牙齿来说，乳牙，那么它的用氟化物防取的效果是最好的，其实它对恒牙来说效果一般。因为恒牙我们都知道要用窝沟封闭的方式哈，但是它乳牙因为呢矿化程度比较低呀，而且它坏的地方呢，小孩的这个牙齿的这个清洁也做到非常好是不容易的， 是。 所以呢，用含氟牙膏来配合，它能很大程度的来预防孩子乳牙龋的发生。 那说到这儿，额外问一句，那是不是大人其实对于含氟就不用特别纠结了？ 那也不是，他只是没有乳牙的，因为乳牙矿化程度低嘛，所以他呢可能氟化物的效果更好。但是恒牙毕竟也是在口腔环境当中，也是提倡我们大人也还是要用长期的含氟牙膏，但是不能单纯靠含氟牙膏来预防窝沟龋。 这个窝沟龋待会儿稍后再讲 好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内容哈。那说到这个小朋友的刷牙哈，很多的家长可能比较担心说我们家孩子可能不会刷牙，就是整天老糊弄哈。 对， 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所以就是说咱们孩子刷牙不能光靠孩子，要靠我们大人。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这样，孩子自己刷牙是要培养他一个兴趣，培养他一个习惯，每天呢他要知道睡觉前要刷牙，早上起床以后要刷牙，有这么个习惯。那至于他刷的好与不好，需要我们家长来监督。他要刷的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家长呢要给他进行一次补刷牙。 补刷牙是吧？ 对， 哦， 每次刷，所以家长可能要更加的费心。刷完以后查一查，看看他口腔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软的没吃完的没刷干净的食物残渣还没有刷干净。那么家长需要再给他认真的每个牙位再给他补一遍。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家长就千万不能就是图省事儿哈。 对， 你自己去刷吧。 对， 然后孩子可能糊弄完了之后，他也不再去检查了，是吧？这个可能是个问题。那教小朋友刷牙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大人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刷牙的方法，网上可能也会有。那小朋友刷牙基本上我看就是画圈的那种刷， 对， 是吧？ 就可以。其实以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我们大人如果觉得那很麻烦的话，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其实至于什么方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把牙齿刷干净。对， 就是 强调的效果。 效果啊，因为我们多说两句，牙齿当中其实在外边展露出来，如果挨着的话，是不是至少有3个面是在能外边露出来的？ 不止3个面 是吧？ 对。基本是你看对，像您说的也对。因为但是鳞面嘛，其实鳞面的边缘我也是暴露在牙齿当中的。所以呢，对，我们一会儿可能要说说就是牙线的使用哈。 对。这个可能也是通过就是想说刷牙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第一步哈。 对， 好好刷牙。 对， 然后家长要去检查。 对， 检查完了要补刷是吧？ 对，补刷。如果能给小朋友用牙线是最好的，因为小朋友容易好发的是牙齿跟牙齿相邻的那个位置的 龋齿 龋坏，对这个位置呢，所以就是你要是光靠刷牙，它有时候刷不干净，需要用一些牙线。 牙线啊，就刚才说到那个牙齿当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三个面嘛，就是前边那面， 对， 然后后边那面， 后面还有咬合面， 上面那个面，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这个老百姓就是通俗解释。 对对对， 但是您刚才说那个两颗牙之间挨着那个部分，其实是刷不到的，是吧？ 就是不容易， 刷 毛不容易进去啊、这个时候如果单纯靠刷牙，那个位置是不可能完全清除干净的，所以呢就要刷牙来配合使用牙线。 牙线小朋友我看到这个网上啊，包括一些商场里边也会有卖的，就是它的线可能更细一些。 它应该有型号， 有型号 不一样。对对对，咱们可以买的一些，比如稍微细一点的给小朋友用，或者呢一种叫上蜡牙线，它就更容易进到牙间隙里。 它那个本身就就是光滑度更好一些，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牙线的这个使用，小朋友是不是也应该从小就是有牙的时候也要使？ 其实是建议，就是还当然不是说长那么一颗两颗。问题不大哈，因为这时候我们可以刷干净牙齿，但是牙齿长齐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呢，每天其实建议家长在晚上睡前，孩子睡前刷完牙以后，给孩子用一次牙线，或者呢是在刷牙之前用一次牙线，就这两个方法要配合使用。 配合使用，而且我觉得成人的牙线可能大人使起来比较习惯，小朋友那种带托的，就是那种中间两个绑在一块的，中间一小段那种牙线，可能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 是吧？对对对，其实大人刚开始有的人不会用，也可以使用那种 带托的 牙线。 那叫牙线壁是吧？ 对对对， 包括有一些，如果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叫牙间隙刷哈、这个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中间这个 牙间隙刷呢？一般我们推荐是使给中老年人使用， 中老年人用的、 对，就是牙周病的患者，他的牙缝比较大，那么我们单纯用牙线可能都不足以来 清除 ，然后这个间隙刷它的效率更高，那么小朋友间隙没有那么大，所以间隙刷未必能适合使用， 那还是牙线可能更方便一些啊。 对对对对对， 在我们的牙和牙之间的这种摩擦当中，是不是后边的那种磨牙容易出现问题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这要怎么看？对于恒牙来说，是磨牙更容易出现问题。我们就刚才说到那个窝沟龋，它容易在那个牙面的沟沟坎坎发生问题。那么这种呢，单纯用含氟牙膏啊，单纯用氟化物的涂抹呀，包括刷牙呢，都不足以来清除那个窝沟点隙里的脏东西，那我们就要采用一会儿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这现在不是一个复杂的词，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啊，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个氟化物，因为它对牙齿的这种再矿化作用是肯定的，所以呢，我们因为成人除了这个窝沟的位置的龋齿，还会有边缘的这个牙龈，就是牙根牙间隙这个龈面的龋齿，那么这些都也是可以使用含氟牙膏，还有氟化物的。这个使用，那么来进行预防， 都可以是吧？ 对，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刷牙习惯， 对 对 这个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啊、 对，然后刷牙方法强调的刷牙方法和含氟牙膏使用 就是刷牙方法是每一颗都要画到圈是吧？就是每颗牙都得刷得到。 对对对，其实也不用一颗一颗走，因为咱们画起圈来，可能一次能够覆盖两三颗牙齿， 好几颗。 咱们只要是每次画圈之间有重复，对吧？咱们就不是说画完这个圈就换另一个圈，然后呢，咱们可以有重复，这个有交叠，那么这样每个全口的牙齿就能刷到。但是要注意的就是每个位置，就不要包括里头舌侧哈，咱们就牙齿的靠舌头这个面和外头这个面，还有我们的咬合面都要刷到， 都要刷到 啊。对， 其实正常情况下刷这一次牙时间上面有什么要求？ 原来咱们老说3-3制嘛哈，三分钟每次，然后每天刷3次最好等等。其实这个时间呢，也是给大家为了好记。你要如果真的要是认认真真的把每个位置能刷到，然后转圈咱每个位置多转几次，那么可能也。一分钟肯定是不够的，但是也未必说非要到3分钟，所以这个时间呢只是一个参考。那么其实最终目的还是要看牙齿刷的干净与不干净， 干净和不干净的问题。 对对对，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乳牙有一些家长会说，哎呀，我们家乳牙即使刷的不干净啊，万一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将来不是还得换牙呢吗？他还换成那个 恒牙了，对对对， 所以不用特别的较劲啊， 对对对， 不用特别紧张。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乳牙如果你不及时治疗，如果乳牙坏的比较浅有的时候比如说快接近剔牙期该换牙的小孩那么他前牙的鳞面有的时候有点小的龋坏，我们有时候也就让他涂涂药不治了。但是如果这个乳牙坏得很严重，都需要做根管治疗了，那么这时候你还不管他，那么他这个根管，然后叫根管治疗，如果就是我们相当于 医学上叫牙髓炎，甚至根尖周炎了。你这事儿如果还不管它，那么这个炎症有可能会波及下面的恒牙的牙胚。 哦， 那么将来长出的这个恒牙有可能就是不健康的。所以希望家长呢，还是尽量采取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个 态度哈。 对，一个态采取这么一个行动吧。那么还是要积极的来治疗乳牙龋。 所以就是说，如果不治，它肯定恒牙萌出的时候就有问题。 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但是有这个可能， 有这种可能性。 对，但是你想，如果一旦你这个恒牙出现问题，那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 嗯，因为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说，你乳牙可能换了一次，恒牙要跟着你一辈子啊。 对对对， 一定要好好刷牙。但是可能小朋友，包括一些小朋友的家长， 嗯， 也有这种侥幸心理，反正他要换一次， 对， 我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其实这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哈。 对对对，这个风险还是有的 、 所以叫我们家长呢一定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吧。我们其实这个节目还是呼吁家长能够更加重视孩子的这个口腔健康，单纯靠孩子他的理解力啊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所以让他重视起来不如我们家长更重视。 哎，所以这点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就是要求他一定要有陪伴的这种意识，就是孩子刷牙的时候您最好也是让他刷完了之后要再去看看， 对对对， 再去检查一下，这可能更关键一些，是吧？ 对，补刷牙非常重要， 补刷牙非常重要。我看过一些小朋友好像因为小孩他吃的甜食本身就多，就容易去吃 甜食黏食，然后偏软哈，都容易，都是非常容易附着在牙齿表面的，也容易塞在牙齿的。而且小孩乳牙吧，它的牙缝都比较的 大一些哈， 比我们恒牙排列的要稀疏，所以它这个牙缝更容易积存东西。 它这是为了将来恒牙萌出有地儿是吧？ 没错。 所以它这个儿童的这个特点造成了它容易 对 的换这些龋齿的这种可能性，是吧？ 对。 但是龋齿好像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把它萌出来。 对，它是个慢性病。 慢性病。 对对对，它是一个叫什么非传染性的慢性病 啊。 但是其实这个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准妈妈吧，这么说哈，就是孕期 啊， 你要呢在孩子出生之前一定要把你的牙齿，你自己嘴里的这个牙齿该坏牙得赶紧治了，该拔的牙赶紧拔了，智齿赶紧拔了哈，然后牙有牙石啊赶紧去洗干净，要把你口腔当中的这个口腔的致病的微生物它的浓度它的数量要降到最低，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等将来生完孩子以后你肯定会跟孩子有些亲密的一些接触，如果有嘴对嘴的这种接触，那么容易把你口腔中的智齿的这些细菌传到孩子，在早期它是可以传染的 哈， 对，可以传到自己的孩子里头，那么这个细菌一旦在口腔当中定植了，这个菌群环境它是很难变的。那么如果你的孩子口腔早期就是智齿菌很多，那么将来这孩子非常容易患龋齿，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提示吧。 是，另外其实如果在孕期您一旦牙齿疼得特别严重，比如说 对也不好治， 因为怀孕期间用药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是挺危险的哈。另外也就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当妈妈，不光是孩子，就是老人也包括，就跟孩子之间这种亲密接触尽量的还是 要避免， 要少一些， 对对对，不要用就是嘴对嘴对孩子接触，包括试孩子食物的温度啊，然后有，当然现在那种嚼完以后喂孩子这种情况都没有了，对对对。 但是试个温度啊， 对，还包括亲近孩子，尽量不要亲孩子的嘴。 这个可能也是哈，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哈。 对对 对， 对 于孩子的这个口腔来说，其实我觉得真的，他们可能罹患一些像什么各种各样炎症、细菌，包括像刚才说到的龋齿，还是非常的多的。在您的门诊当中，是不是小朋友也比较多？ 对呀，现在这个儿童看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挂不上号， 是号源比较紧张。 对对对，因为需要看病的孩子太多了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其实是算是第一责任人，就是养成好的这种刷牙习惯、检查习惯， 对， 包括您刚才提到了牙刷、牙膏和牙线的这个选择，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没错 啊，就是相对来说软一些的牙膏啊，不是软一些的 牙刷 啊，可能更好一些嘛。 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他的现在的市场，你要买硬毛牙刷也不太容易了。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软毛牙刷已经宣传了很多年，但是如果过于软的牙刷呢，它也不容易清除干净，所以要是软硬要适中吧，啊。这就是让孩子用着舒服就行。对，如果小孩对这个很抗拒，那说明他这个牙刷不舒服。他如果有语言能表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说这个不舒服。他特小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小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软一点的 啊。 对对， 包括您刚才说那种那些 指套牙刷是在这个 小孩牙齿刚萌出的时候使用，甚至清洁口腔使用，但是他刷牙不行。 不行是吧、 嗯、对。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 没错。 啊、这些牙刷、牙膏、牙膏还是再一次强调一下。 含氟牙膏。儿童含氟牙膏。 哎，这个可能更关键一些哈、嗯。即使有一些吞咽，其实大家关注一下哈。 没关系。 也没关系、 啊。现在目前来说没关系。要适量的吞，就少量的吞咽没问题。 嗯。 但是为了安全嘛，还是说孩子会吐的以后再使用牙膏、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的主任医师哈张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在全国爱牙日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尤其今年的主题更关注一下儿童的这个牙齿健康的问题啊。 对， 关于这个像涂氟，包括像窝沟封闭呢，我们下一期明天的节目当中，请张主任再给我们来详细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窝沟封闭，这个很多可能上小学的家长也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辉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科普一些牙齿方面的健康知识哈。 很高兴、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啊，您看啊，很多患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在进行病情诊断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建议患者做个 X 光或者 CT 检查，那么再复杂的可能还会要做核磁，所以很多人都会提这样的疑问，就是放射诊疗对于身体有害吗？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医学检查的时候接触到的 X 光的射线对身体有损害吗？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般来说呀， X 射线对我们人体啊确实是有害的，但是也不要过度担心，我们进行单次的 CT 扫描透视的时候啊，剂量一般都不会大于20毫西，只有当人体的器官所接收的剂量大于100毫西的照射的时候，皮肤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损害，比如说出现红斑、溃疡等这样的症状。所以在一年当中啊，接受一两次的放射检查一般不会产生上述的损害。但是随着接受剂量的增加，人体因为辐射患癌的几率也会增加，为了减少人群的辐射患癌率啊，要尽量减少 X 射线的检查和使用。而且啊， X 射线不得在公共场所对公众进行大规模的使用。之前啊，国内有机场啊使用 X 射线进行安检，对旅客实施照射的检查，后来发现啊可能对身体产生伤害，被紧急的叫停了，也就是为了防止人群受到过度的照射。 嗯，那么我们去医院看病哈，如果医生为了诊断啊需要做一些放射性的检查，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内容呢？ 啊，为了公众的健康啊，患者在接受检查辐射检查的时候啊，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检查的人员应该在规定的区域内候诊，远离贴有黄色辐射标识的区域。第二个就是机房的门口啊，有红色警示灯的闪亮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推门进入机房。第三个是病人进行照射的时候，应该佩戴必要的防护用品，保护邻近的敏感器官，比如说像性腺、乳腺和甲状腺等。怀孕妇女和儿童啊，对射线是比较敏感的，应当尽量选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放射检查。但是医生会根据病情的需要做出最佳的选择。必须做检查的时候啊，也最好选用拍片，少做透视、CT 等检查。检查的时候啊，应佩戴好必要的防护用品，对邻近的一些个敏感器官进行防护和屏蔽。嗯。 好的，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做一些健康体检的时候，有必要做这个 CT 吗？ 是这样，现在很多人每年都会做健康的体检，在进行健康体检的时候啊，一般使用拍片进行检查，不宜使用 CT 进行检查，因为 CT 的辐射剂量还是比较大的，除非年龄在50岁以上，而且长期的大量吸烟呀、心血管疾病等情况，否则不宜使用 CT， 也不得使用 PET 或 CT， 还有 SPCT 和 SPCT 加 CT 进行健康体检。 嗯，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去看牙哈，像牙科诊所里边那个 X 光的射线的那个牙片机，它有危害吗？ 使用 X 射线牙片机的时候啊，对我们也是有放射损伤的，所以这些设备也是纳入放射监管的。使用牙片机的医疗机构啊，必须得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牙片机机房必须符合防护的要求，操作人员也是按照放射工作人员进行管理的。不过由于它是近距离操作，辐射剂量比较低，在拍摄时受检者只是需要再佩戴铅箔套进行防护就可以了。 嗯，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射线的这些内容啊，其实我们卫生监督机构在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和病人健康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全市卫生监督机构啊，为了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健康权益，每年做大量的一些个卫生监督检查和服务性的工作。首先是对全市放射工作人员进行放射防护知识的培训和法规培训，还有我们市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组织出任放射工作人员的免费的岗前培训，培训的时间一般在4天左右。对于已经从事放射工作人员，每2年要进行一次复训，通过培训使放射的这个在岗的工作人员掌握这些放射的防护的知识，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工作卫生标准，在工作中能够较好的保护好受检者的身体和健康和安全。其次啊，监督机构还不定期的对医疗机构的放射工作场所呀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医疗机构放射诊疗许可的情况、放射诊疗设备检测的情况以及受检者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的情况。如果发现医疗机构发现违法行为的，咱们可以进行举报。 嗯， 我们同时监督机构也会他进行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下次再见。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